各位同學大家好，這幾天我們都在這裡講忠孝這兩個字，這兩個字老實說認識的人並不多，能真正體會到這兩個字所表的意趣，人就越來越少了。我們亦是限於時間，只能做個簡單扼要的介紹。這樣的一個簡單提示，各位如果能細心去體會，這兩個字包括了一切佛法，不單止釋迦牟尼佛49年所講的，甚至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如來所講的一切法，都沒有可能超越這兩個字。孝是講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体相，众是讲他的大用。如果用华严经的经题来讲，孝这个字就是经题上的大方讲，众这个字就是佛华严，孝是大方讲，宗就是佛华严，所以它的含义无尽的深广，我们如果细心去体会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一大藏教的经典，就是这两个字的详细发挥。忠孝两个字做得圆满，就是无上菩提，就是如来究竟的果地。个人诚性诚言，家庭和合，社会安详，一切众生都能和睦相处，离开这两个字都做不到。所以这两个字我们绝对不可以疏忽。古人讲，一家人，一国人，人是仁爱的人。人这个字亦是会意，是什么意思？仁爱就是众生了，所以这个字的显示是二人，不是一人，有我还有人地，自他是一体，自他不二，这种是人表的意思。 中門有句話講，識得一萬事不，佛法常講入不二法門。真正識得一，入不二法門，那個人先是仁者。佛家稱人稱為仁者，呢種稱呼係極為尊敬嘅。佛喺經典裡面稱菩薩為仁者，我哋從字面上嚟睇，仁慈嘅人，只有菩薩先係慈悲為本，方便為門。我哋要一家都做到仁爱，各位要知道仁爱比亲爱意思又唔一样啦。亲爱系从情上建立嘅，感情深厚；仁爱系从理上建立嘅。知道咩呢？自他不二，万法一体。那个爱心是从理上，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那是真爱，永恒不变。人家爱我，我亦爱他；人家不爱我，我还是爱他。人哋以善心对我，我以善心对佢；佢以唔善心对我，我仲系以善心对佢。咁系菩萨啦，咁系仁爱啊！唔系通常讲嘅亲爱能比嘅。情系多变嘅，所以从情生出来的爱心是无常的，爱会变成怨，会变成恨。这种事情我想各位同修都很容易了解，现在社会上大家看看就知道了。有很多人初结合的时候，好朋友，男女结合的时候恩爱变成夫妻，但是没多久离婚了，变成冤家，变成对头，朋友变成敌人，太多太多了。什么原因？那种恩爱结合是感情的，表面看起来是不错，里面问题复杂了。所以它不是恒久的。佛菩萨那个爱心是永恒的，不变的。为什么？表里一如。表是平等的，内是清净的，没有问题了。他是我们的自性，他先是我们本来面目。学佛无非是恢复自性，恢复本来面目着。现在世界不平，人心不平，我心平。我的世界平，以我的平等心、平等观、清净法界、入众生法界，得大自在啊！ 华严讲的无障碍的法界，他完全在个人的修养，充满了智慧，充满了仁慈的一生。各位想想，那是几咁幸福，几咁圆满呢？人生的意义、价值就在这里。我讲一生是随俗讲，如果真实说，那是永恒的。生命是永恒的，世间人迷惑以为有生死，明白人知道冇生死，生死是一件咩事情？生死是转变，因同果的转变，转变是必然的，是肯定的。所有一切万物都在度变，哪一块不变？除了真性之外都在度变。而且你要知道，刹那在度变，刹那不住啊。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因又变成果，永远在度循环不住。你能觉察到这个真相，生死就了了。佛家常讲了生死，了是明白。对生死这个事实真相，你彻底明白了。明白的人，转变自在。我们佛法有讲，成愿再来，愿力受身，诸佛菩萨应化世间，那种转变是自在的。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不知道转变的事实，在它里面打妄想，起分别，起执着，分别执着都是虚妄的，都不是真实的。所以越转就越不善，越转越不好，不懂转啊。这里是讲生死流转的一个事项。这几天或者各位同修从电脑上看到外国人讲我们这个世界灾难的讯息，有很多同修看完之后，他心里面慌张无所适从，来问我，我同佢讲，如果世间真嘅会有咁大嘅灾难，你相唔相信？有好多好多佛菩萨应化喺我哋中国，喺世界亦系咁。最近嘅一位，我哋知道印光大师是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他有没有跟我们透过这种讯息？有。 文抄里面讲得太多了。话有好严重好大嘅灾难。嗰啲灾难有冇得救？有救啊。佢老人家教我哋了凡四训、感应篇、安氏全书，能依照呢三本书去修行，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从呢个基础上老实念佛，嗰啲灾难就化解啦。点解能化解？佛喺经上讲，依报随住正报转。我哋曾经读过，一切法从心想生，人心日日想恶事，日日做恶行，感召得嚟嘅就系灾难。如果从心底里面将恶断咗，想善嘅，想好嘅，我哋最近几年提倡四好，存好心，行好事，讲好话，做好人，劫难就转过嚟啦。点解唔肯学好？学好从边度学起？从唔自欺、唔欺人开始。如果仲系自欺欺人，你所做嘅都系假嘅，你嗰啲劫难转唔过嚟。所以我常劝人，佛教我哋要破四相，破四相并唔系对高级修行人讲嘅。各位喺《金刚经》上细心睇下，小乘须陀洹就嚟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须陀洹就开始了。须陀洹他自己不以为他自己证得须陀洹，那就是离四相了。我们对我人众生受者有这种坚固的执着分别，佛法的门都入不到去，初果是入门啊。如果好像学校读书那样，小学一年级先入学啊。大乘法里面五十一个菩萨次第是初信位菩萨，四相如果不舍离，初信位菩萨你都不够格。你学佛学得再好，亦不过是名字为宗，有名无实。从前李炳老常讲，该点生死仲是点生死，该点轮回仲是点轮回。点解啊？起心动念一切造作是轮回业啊。学的是佛法，讲的是佛法，做的是轮回业，有什么用啊？ 点解我哋转唔过嚟？我哋自己嘅罪业太重，无量劫嚟烦恼习气断唔到，表面上做得好似布施、持戒、忍辱，好似有个样，里面心里好似大火一样、猛火一样。不是平静的。佛法的殊胜，殊胜在内部功夫做起，它叫内学。烦恼火点先能将它熄灭，化为清凉智慧。所以世尊49年讲经说法，讲波野用了22年，唯有真实智慧先能做到真情清净平等觉悟慈悲，没有真实智慧就算做到，那是外表，咁係一个假象，唔係真实嘅。假象虽然亦可爱，迟早会俾人揭穿。你自己冇可能修行正果，咁係伪装嘅，係仿冒嘅，唔係真实嘅。真实你就知道，绝对不可以离开戒定慧。戒，印光大师同我哋提示，最浅显嘅、最基本嘅五戒十善，唔做到唔得。五戒十善就能改造命运，就能消除劫难。如果想成佛，如果想出离六道轮回，想证圣果，它的基础就是正业三福。所以眼前虽然有众多灾难，只要真正努力去学五戒十善，咁灾难就能避免。所以印光大师一生就提倡呢件事情，五戒十善老实念佛，你哋睇佢老人家一生做嘅系乜嘢？佢嘅口号系16个字，佢真做到敦伦尽训限邪全情，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印光大师一生就呢16个字，真做到啊！做得圆圆满满，敦伦尽训就是忠孝2个字，伦是伦常，敦是和睦。一家和，一国和，一个世界和合，尽我哋自己嘅本分。我哋自己系个咩身份，系喺咩工作岗位，要将自己嘅职责 做到尽善尽美，呢种系尽份啊！我哋而家系出家人嘅身份，出家人应该做咩事？要学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言行要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做真情的榜样，做清净平等觉的榜样，做慈悲的榜样，做看破放下的榜样，做自在随缘的榜样，做老实念佛的榜样，这种是出家人的本分啊。对僧团真情恭敬赞叹，古德常讲，若要佛法兴，除非僧赞僧，彼此互相恭敬，互相赞叹，一团和睦，佛法就兴了。唔单止我哋呢个团体，我哋要和睦，要尊敬，要赞叹，扩大到呢个世间、呢个社会，所有一切团体，我哋都要尊重，都要赞叹，和睦相处，互助合作。有啲人话唔容易做到，我同佢讲唔难做到，只要你真正做到三件事，呢件事情就做到啦。第一个系真情至善嘅心，真情嘅善心；第二个系真实嘅爱心。第三个是无私、无条件供养布施，你只要将这三件事情做到天下太平，连妖魔鬼怪都和合，中国谚语常讲仁者无敌，你想想这句话，人在佛法讲是慈悲，大慈悲的人，什么叫无敌？心里头没有敌人，他意思是讲大慈悲的人能融合不同的族群，能融合一切众生，咁先系将忠孝做圆满，真正系尽忠行孝啊！呢本书里面注解好多，注得非常之长，非常详细。呢一段我就讲到呢度。注呢，希望各位同修自己去睇。你哋有疑惑嘅地方可以嚟问。呢两个字我就唔多讲啦。而家时间到啦，我哋就讲到呢度。